这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不要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。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 像你吹来的风，搂紧自己，假装你在我怀中。片片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，一个人在回忆里停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，该往哪儿走？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，宛如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。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，想抱紧你的温柔。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，叶子一片片失踪，泪在你转身 心痛，一个人在回忆里听很久，被风吹得不动，该往哪儿走？挥挥手，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，歪了头，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。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，想抱紧你的温柔。我怀里的天空，还背诵着你的笑容，叶子一片片失重，泪在你转身后汹涌。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的。泪在你转身后汹涌，最后一句珍重，我却说的言不由衷，只有爱过的人才懂痛的内容。 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生活是孤独的，独木舟呢曾经说过，所谓的孤独的体验，大概就是忽然有一天，你发现那些你喜欢的人和不喜欢你的人，其实都是互通的，而他们之间呢，没有明显的爱与憎，所有的人其乐融融地组成了一张巨大而结实的网，只有你是网外的一条鱼，这应该也就是孤独的体验吧。这个城市虽然白天的时候非常的繁华，但是每到夜晚的时候也总是风很大很冷清，孤独的人总是要回家的，希望家庭的关怀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暖。春节到了，回家的时候记得好好的问候家人，好好的陪伴他们。 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，有它真挚的意义。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，告别的那一刻，开始要做一个旅客。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，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，走着走这倔强变得柔软，我们就长大了。 小小的我，此刻让旧时光 走着走着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把天空都亮了。 边缘看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我变得看不开，我爱你让我自找伤害，你把我犯罪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你让我心碎，爱的说不回。猜，最好最坏都猜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里不明白。让我变得看不开，自找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你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爱的说。

会值得，值得我不顾一切，让自己更好，做自己更好，无论为谁的心。见面， 风，两个人 组成一个叫伤，一个叫疼。经过多少言不由衷，还剩下谁在苦苦的等？一首歌能感染一群人，一句话能戏弄一个梦，一个笑就击败一辈子，一碗面就宽恕一座城。一首歌能感染一群人，一句话能戏弄一个梦，一个笑就击败一辈子，一碗面就宽恕一座城。多少故事将在兰州发生。 常常听到管孩子是妈妈的事，男人不会带孩子。在生活中，不少的父亲很少都会参与家庭教育，但你知道吗？爸爸带孩子能让孩子更有责任心，更独立，更爱运动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对孩子的成长也至关重要。在孩子的成长中，爸爸妈妈都是不可或缺，千万记得别做隐形父母，假期的时候多陪一陪孩子吧。

格雷地板，原生态，无醛添加，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，开启您的绿色生活。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，服务电话400-600-9380。格雷地板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， 听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趁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，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飞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把你的心我的心转一转，穿一株幸运草，穿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趁青春做个伴。哦哦 哦，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， 说声我爱你，像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，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 点满生长。

想要太月下否，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也心壮，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下好看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我不要这样过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紧紧包围住你那双眼睛，多孤独多伤心，笑声闹声空心的回声，怀念着谁无法入睡。没关系，不用勉强自己，每段感情都有难忘场景，付出相信勇敢旅行，再转一个弯的你更美丽。整座城市的安慰，熄灯陪你失眠，只停留这一盏月光，不错过谎言。 爱的手不回， 犯罪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 此刻，唯一你相伴。